107.5. Music 40, right now. Right now. My FM. 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不了成为有过的回忆，舍不得时间累积一点一滴。 first mistake。 活力那首歌来自陈冰，对的错。周一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07，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等真。新的一周开始了，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周一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疲惫和烦躁感。其实，产生这样的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周末休息的状态当中来迅速的调整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周一的心情如何。那今天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你必须完成的呢？参与互动的幸运的朋友呢，听好了啊，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往呢我在节目当中都会只抽出一位听众可以获得奖品，但是今天不同了啊，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特别的大方，也是呢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奖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抽出3位朋友，听好了，是三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送出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所以说机会多多，也是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参与。继续听歌，来自那英，愿赌服输。 我说 束。冷冷的笑要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胜输？原来我那辛苦能撑得不住，输了你我输了前途，这次到底谁赢谁输？ 音乐当然停不下来 Music 40，你好， 我是张志成。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哭， 首徐佳莹《不要再孤单》。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这个时间依然是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度，夜里的最低温度-2度，全天是霾转雾。那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开水，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立即补充体内之前流失掉的水分，而且呢是有调节肠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每餐之前的1个小时之内啊，喝一杯水呢，其实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分泌，促进食欲。继续听歌，来自后弦娃娃脸。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脸那天像眷恋，倒一杯爱情的想念。 表个记号，你的微笑， 你的微笑， 加个括号，你的微笑， 你看着街， 你牵着独家的白马，细细的卷发夹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娲，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 喝着幻想， 下睫毛变嘴角带坏笑的布朗，蓝蓝的秒针挂着藤浆，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

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透？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寂寞的昨天的昨天，谁都不必道歉，只是哭会多一点。既然你爱错了我，认错是终点。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算了就放了空虚的昨天的昨天。你就在我眼前，但别再爱我一遍，别看我别爱我别怪我闭上双 火车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回到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这个看到啊，大家也都是很积极的参与。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周一的心情如何，那在今天你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完成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王小灯啊，他就说了，他说我今天发工资特别的开心，而且呢这个周的周五将会是我最后一天战斗，因为周六开始就正式放假了。哇，我相信这条留言说出来之后，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啊，都是特别羡慕这位朋友。我特别想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到这周五就可以结束所有的工作，真的是羡慕嫉妒啊。还有呢，看到我杜你成魔说了，他说星期一的心情有些焦虑啊，那下班之后呢必须健身房，不去浑身难受啊。 他说我就是受累的命。我想说你才不是受累的命呢。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更好的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其实挺幸福，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他工作很忙，忙到已经没有时间去健身了，但好在呢你在下班之后还可以抽出时间去健身，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要幸福很多了。嗯，还有看到太阳公公啊，这位朋友说，他说上午好，董贞姐，周一的心情真的超好啊。他说因为现在呢放假了，还可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们互动，然后来拿奖品，但是呢每天就要写作业。是我们学生族的朋友啊，其实可能上学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羡慕已经上班的朋友，但是呢当你上班之后，我相信你绝对会很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要知道你现在放寒假了，有一个多月时间可以休息，多好啊，像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好的待遇了，所以现在你要珍惜现在的时光。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听歌，来自蔡淳佳，自画像。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配乐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人物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当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丢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笨小 笨手啊。 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说你， 我不敢想， 笨小孩。 我、哦、哎呀， 急死了，再来啦！ 我、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老天会有安排。 哎呀，望着胸口 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笨小孩，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40，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分享一下你周一的心情，还有呢就是今天你有什么事情要必须完成吗？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有不少朋友现在都在说自己的状态啊，不过看到大家更多的状态就是说啊，下周就可以放假了。其中看到一个人的精彩就说了，他说过年了心情不错，准备买年货送年货去啊。确实好像这一周应该是很多人会集中给亲戚啊给朋友送礼的时间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挺快乐的，因为忙碌了一年，有的朋友呢可能你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是呢可以趁着这个提前拜年送礼物的时候呢可以来聚一下。还有呢看到心如止水说了，他说董真上午好，我的心情非常好，因为之前是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那今天呢又可以见到亲爱的朋友和同事了，最重要的是再过上几天就要放假回家过年了，而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卫生，因为每周一只要一到公司就必须先做卫生，真的是勤劳的好员工啊。我觉得其实

优美旋律来自容祖儿，小小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真的是太多朋友来互动了。嗯，看到彪子就说，他说我现在心情呢，就是因为马上要过年了，然后现在心里呢是无比的激动，不过呢令我沮丧的是，就是又要送礼了啊。送礼很正常嘛，到过年了，一年才这么一次啊，你想想还是很值的。还有呢，看到 Steven 洋洋说了，他说董真姐上午好，周一的心情非常好，因为度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周末，逛街买年货，忙并快乐着。那今天呢算是正常回归工作了，但是呢自己是动力满满，因为还有几天就要放假了，就能回家过年了。还有看到啊，这刚刚提到了几位朋友都是现在心情无比放松的状态，然后看到也会有朋友呢可能临近过年了，其实他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比如说看到这位叫做胡文静的朋友就说了，他说呢这个虽然说今天是周一，但是丝毫来不及无精打采，必须要打起12分精神来单位工作，因为呢今天有2份重要的标书要投，如果中了就意味着公司可以打开中下游市场，加油加油。那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在事业上能够成功啊，能够把自己的心愿梦想完成，希望你的这2份标书呢能够很成功。还有呢看到包包雨说了，他说今天心情不好，因为阴天了，然后年底呢又会遇到各种总结，而今天必须要汇总出来交给领导，然后呢就可以放松一阵子了，就等放假了。其实可能很多岗位上到了临近过年都要写一些个工作总结，但是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当你写完之后呢就证明你一年的工作完成了，即将可以迎来假期，所以这样一想呢你会觉得就算写年终总结又能怎样，反正可以有假期嘛，你会觉得心里很值。还有呢看到在微信平台上也是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年终总结啊，还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个过年不能够回家了，可能有一些难过啊，没有关系，虽然说可能不能回家了有些难过，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弥补你的遗憾，就是来积极参与到我每天上午 Music 40的话题互动。刚刚也说了，从今天开始呢，幸运的朋友将会可以获得的是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那在今天互动当中呢，我要首先来恭喜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啊，听好了，是哪3位？分别是王小灯，还有我渡你成魔，以及胡文静啊，恭喜这三位朋友是可以获得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再次恭喜。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其他的朋友，如果今天节目当中没有获得没有关系，在明天我依然会送出6张门票，也就是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也希望大家在同一时间能够继续关注。同时呢也要告诉各位啊，这个春节游玩就到天津海昌极地公园，那未来水母馆还有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精彩不断，同时还有福利呢，就是暑期的游客有专属的特惠，就是仅需要9.9元就可以玩转极地海洋馆。好了，我们就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来自周杰伦爱情废柴。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2人观影，1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过条街，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最近着你才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的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 的旋律看了一千遍，千遍里我不醉不归。 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埋这场你爱，苦白痛快，苦歌痛快。 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的自己，生命中所有跑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的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这是为你写的第几首歌？这是我告白的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歌，你让我的心跳起承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S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实力唱将张碧晨的新歌《曾经守候》的 MV 是即将首发，那作为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的情感主打，那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之后也是掀起了视听热潮，同时优美动听的旋律更是将分手之后的恋人独白娓娓道出，将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感阐述的是淋漓尽致。据了解呢，令很多粉丝非常期待的《曾经守候》的正式版 MV 也将会在1月16号，就是今天正式上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期待一下。继续听歌，来自杨坤，《无所谓》。 谁，何必让自己痛？

充满活力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第七感》。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啊，今天我们要关注呢就是 NBA 方面的这个比分。看到现在腾讯视频呢正在直播的是雷霆和国王的比赛，那目前为止呢国王是以一分的这优势啊，然后是领先于雷霆。那目前比分呢是国王是17，雷霆是16分，也是期待这两支队伍呢能够在后半程的比赛当中发挥出色啊，也是看一下雷霆能不能够赶上国王。继续听歌，来自王力宏《公转自转》。 来了， 今年伊始 YFM 100.5派发福利了， 1月16日至1月20日，锁定收听 MyFM 100.5全天节目，超值福利送送送！ 参与主持人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 500张未来水母馆门票拿到手软， 还不锁定收听 MyFM。 Music 40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袁玉丹。 MyFM 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那现在呢，其实小孩子坐父母的车呢，家长都会准备儿童安全座椅。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孩子穿着厚重的外套，就算坐在这个准备好了的儿童安全座椅上，其实也并不安全。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冬天儿童呢穿这个羽绒服坐安全座椅，他们的坐姿和肩部的高度就会发生变化，这样呢也会导致这个车上的安全带很容易松弛。同时呢，再加上 羽绒服的表面光滑，所以说一旦产生碰撞，那孩子呢其实很容易从安全带当中滑落出来。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这个让儿童呢坐上安全座椅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掉外套然后呢再坐。那大人呢如果怕孩子冷呢，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把孩子这个车上的这个儿童座椅的安全带系好之后呢，再把外套盖在孩子身上来保暖，这样呢会更安全更好。继续听歌，来自黄征，爱情诺曼底。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别让天与海的距离 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40， 我是董真。临近年关，那年终奖呢也是成为了大家一个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而不少明星呢其实也是因为对于自家的员工出手大方豪爽而被很多人称之为是中国好老板。比如说呢，这些明星会送给自己工作室人员呢，比如说送钱、送车、送出国旅游，而且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觉得哇这已经是大手笔了，但是要知道在娱乐圈当中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近日呢，白百合的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也是晒出了老板白百合日常送给他们的礼物，那其中呢可以看到这个清奇的画风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众多好评。比如说从这张照片当中可以看到，白百合呢平时就很贴心，比如说会送给他的员工某大牌的墨镜啊，还有这个全球的医疗卡以及摄像机等等。那所以呢，工作室的人也都在说了，只要是跟对了老板，其实节日呢每天都过。但是呢这些员工还是很好奇，想问问白百合说自己的年终奖今年到底是什么。那我想平时呢就如此有心，相信这一次他们工作室的年终奖肯定也差不了。难怪呢也是看到很多网友在网上纷纷评论说了，这样的老板简直太贴心了。同时呢也是在流行一句话说，有一种难过叫做我不是白百合的员工，请问工作室还缺人吗？我相信说完这条之后，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在很悔恨啊，为什么自己不是白百合工作室当中的成员。不过呢我想虽然咱们可能不会有像他们一样那么好的待遇，但是我相信到了年底了，咱们各自的这个单位的老板也一定不会亏待自己的员工的，所以是期待每一位朋友年终奖都能够多拿一些。继续听歌，来自陈浩民《爱海滔滔》。 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城市 心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在夜深人静想一个人，你留给我的回忆映着月光更深刻。如果说后悔可以杀一个人，我已经为你死掉多少次了呢？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得。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爱重生，时间是一道不能翻转的门，那时的年少轻狂，如今想来多伤人。只不过这个世上没有一本能够教我们如何相爱的守成。 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得。 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承诺过的未来还在等，等 重生。 再也不会让你受伤的，我已完全明白爱能叫人心多疼。 这次换我等， 换我为你牺牲， 让我守护着你，跟我一起走过时间的河。 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承诺过的未来还在等， 我们的爱重生。 飞轮海，心疼你的心疼。随随心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在1月13号，就是上周五晚上的9:10，是播出了本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梦想的声音》巅峰歌会。那其中在现场呢，张靓颖也是作为惊喜导师现场助阵，而张惠妹呢，也是用一首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瞬间点燃全场，让在现场的导师们也都是忍不住随之起舞。那其中呢，萧敬腾和陈羽凡更是直接站上了评委席，可以说是嗨翻全场。那如果呢，在上周你还没有看直播呢，那在接下来时间你可以赶快上网来搜索一下，相信这样的一场晚会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样也要听到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同样是一档热门综艺节目的热门导师，赶快来听汪峰《流年》啊，你奈我何。 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坐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当一颗倔强的心学会坚强。流年啊，你奈我何。不知道我能够执着多深，虽然我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记初衷，不因一时干戈而辗转苟活。我站在这条街头上回望来路，当一个坚强的人笑得蹉跎，当一个蹉跎的心身怀渴望。

如果有一身蓝色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寂寞是灰色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汪洋是蓝色的，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 来自羽泉组合叶子，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由香港鬼王雷宇阳亲自执导，然后张韶涵还有方力申以及惠英红领衔主演的 3D 惊悚电影《碟仙鬼谈2》即将会在2月24号是登上全国荧幕。那最近的片方也是曝光了由惠英红等主演的多张剧照，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地狱当中呢，碟仙是手持钢索与恶魔胸部刺刀的镜头。那这些镜头出现之后呢，很多网友也是看完之后哇，觉得真的是太逼真了。而说到自从碟仙鬼谈开创碟仙系列以来呢，其实电影当中的青春元素和惊悚题材的结合也是成为了碟仙的一个重要标志。那这一次第二部电影呢，在前作的基础上呢，既在明星阵容上是有所升级，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特效制作上是采用了 3D 设备拍摄，那力求呢更为独特的惊悚效果。那相信那第二部也一定会更加的精彩，所以喜欢这个鬼片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在2月24号正式上映的《碟仙鬼谈二》。这是好音乐，来自林俊杰，《第几个100天》。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 3D 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笑，雨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an 100.5 Music 40，我是邓真。电视剧《越狱》呢是发布了一张全新的海报，那很多网友也是发现了这个纸鹤上面的摩斯密码，继而破解出了这就是在预告重启《限定记》的开播时间为美国时间的4月4号，那在咱们北京时间呢则是4月5号。所以很多人也在说，那这种预告方式呢其实本身就很越狱。那其中在《新一季》的越狱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迈克尔还有林肯以及萨拉以及富兰克林等角色呢均会回归，所以越狱迷们啊，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继续听歌，来自安又琪《口红糖》。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根本无法放得下你。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快闪到海来袭。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烦恼。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默默地祈祷，希望你过得好。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爱如海掀起惊天巨涛，我会义无坚不摧的力量让你知道。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烦恼。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默默地祈祷，希望你过得好。 This great summer, fall, winter. My FM 台前幕后， 2017真正的好莱坞大片电影年，大片猛片多到数不清。不信，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来看看迪士尼。在2016年，迪士尼是无可争议的全球影坛霸主，而2017的迪士尼也同样不遑多让。艾玛沃森出任女一号的《美女与野兽》，《银河护卫队2》，《加勒比海盗5》，《赛车总动员3》，汇聚多部大卡司之作，迪士尼2017年的总体票房有望再创新高。而1月6号率先公映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已经给迪士尼带来了开门红。 If you continue to fight, the power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here is immeasurable. If the Empire has this kind of power, what chance do we have? 16年度表现平平的派拉蒙，17年要放大招了。怪兽卡车、极限特工3、变形金刚5，还有斯嘉丽·约翰逊加盟的攻壳机动队，届时哪部大片能够打破周星驰作品《美人鱼》34亿的天量票房记录呢？这个悬念就留给17年底揭晓吧。最后再说说环球，环球这几年在内地市场做得风生水起，亮汤登场的木乃伊、神偷奶爸3、小黄人大眼萌、裘德洛的亚瑟王、剑的传奇，简直说都说不完啊！速度与激情8无疑是17年观众们最期待的电影之一了。如果速八能在故事层面上回到4到6部的精彩程度，那么无疑会在竞争不那么强的4月档期中脱颖而出。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电影，今年还会有《银翼杀手2049》《猜火车2》《异形契约》这些时隔多年回归的神作。2017年，影迷们能真正的过一次大片瘾喽！ 麦粉台前幕后。 Now,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你千万不要太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在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换我钥匙的北方，我觉得再见可以很单纯，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时间来到了12:09，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天后王菲演唱的歌曲呢，红的并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本身创作，而由她翻唱的大多数歌曲也多半是因为她的演唱而将被创作者一举成名，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又见炊烟》。 Music Forty， 你最喜欢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张轩妍。 亲，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摇，再没烦恼把我带到听不。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就要音乐在酝酿，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飞越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音调，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你什么都明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渐渐游走，生命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音乐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我用音乐来赞美你，真的真的真 首方大同听，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暌违北京六年已久的华语乐坛温暖天后范玮琪，终于决定呢，将会在5月20号是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来举行全新歌唱《范范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那原本其实在2014年呢，就应该起跑全新巡演的范玮琪呢，因为当时发现自己怀孕，而将巡演的日期延期到今天。那至此呢，演唱会呢，也是他孕后复出的首次全新个人演唱会。这一次无论是从整体制作还是细节编曲上，也将会都带给所有人更多的惊喜和感动。那现在呢，演唱会门票已经是在1月13号，就上周正式预售。而众所周知，范玮琪呢其实和很多歌手都合作过，那不知道在此次的演唱会上，他是否会请来曾经和他合作过的张韶涵来一起演唱。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先听为快，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

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偶尔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爱回到原地，是爱让我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想太多，是最好选择，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再最后一次告白，回到原地。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告白。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抱歉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 快乐男生苏醒怕爱，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现在很多时候呢，形容一个女孩子特别坚强，性格很大的咧咧呢，是用女汉子这个词来形容。那你要知道，其实女汉子呢，不仅在生活当中更坚强，而且求职的时候呢，好像女汉子性格的这类女生呢，也会更加的抢手。比如说最近啊，在美国有研究人员就发现说，那些描述自己具有男人般性格特征的女性，比如说独立果敢等，比那些温婉娇弱的女性其实更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呢，其实也是鼓励咱们广大女同胞们啊，在事业上确实我们要更坚强更独当一面，不过呢，在感情上我们还是要适当的来小鸟依人一些。那接下来呢，也是来听一首柔情似水的歌曲，林小培她的眼泪。

就说我们都是顽固的单身族。 40分钟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之间，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那平时呢，我们只知道认真刷牙，但是却忽略了一些个伤害牙齿的坏习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你来盘点一下哪些习惯其实是对于牙齿呢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要说到第一个呢，就是茶水太热。很多人喜欢喝茶，那泡完茶之后呢，可能很烫，这样你喝下去呢，其实对牙齿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就是刷牙时使劲漱口，这也是错误的。第三个呢，就是游泳时张着嘴。再有呢，就是补牙之后立即坐飞机。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很多男同胞们啊，这个喜欢喝啤酒，那喝啤酒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起瓶器没有啊，怎么办呢？直接拿牙咬，其实这个也是伤害非常大的。再有呢，就是含着药片。而说到最后一条呢，就是怀孕的孕妇呢不注意口腔卫生。所以刚刚提到这些毁牙的习惯，不知道你占了其中的哪几条？那也是希望呢，大家为了自己有一口好的牙齿，还是要杜绝以上这些坏习惯。继续听歌，来自胡夏 爱你步步惊心。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不是所有开始都会有美丽的结局。我知道，不是所有努力都可以化作幸福。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成为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的微笑，换取刹那的拥有。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成为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人海相遇， 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却已淡淡。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约好断人抛下。我开车听音乐，漫无目的的转，看街灯都亮了，一盏接着一盏，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怕断人好傻。 散了吧，时间来到了12:50，陪伴你上午4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每天锁定上午的 Music Forty， 也是让你上午的工作时光不再漫长，而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依然会有更多的好音乐会一直陪伴着你。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当我们再度相识微笑， 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许多的伤痛都已经忘掉，记忆里剩下的全是美好。你我都找到新的依靠，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只是我们都清楚的知道， 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星辰如海底，投入灼热的光。 结束了，胸口的悸动还没停，今天我更喜欢你，好像独占这距离，你的伤心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像此刻的你的孩子气，和小秘密陪我未来的风雨，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像此刻的我的好心情，心电感应让所有的心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